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燕琪朱晴乐活玩家。 真爱难求呢四个字呢，我发现而家我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呢枕住都会挂喺口边啊，尤其是呢即係。 我都系嗰个朋友啦，应该。 我諗都哎我唔知喎。 你同 Abby 咪已经搵到真爱囉，一开节目就酸溜溜咁。 唔系我想话点解讲起呢样嘢呢，因为即係枕住我哋有时候有啲朋友嗰啲 gathering 啊，即係 reunion 啊，嗱嚟緊又话再大学同学聚会嘅话几时啊，去边度啊，咁啱啱最近即出嚟食饭就话，不如就嚟紧农历年啦咁。咁啊，因为 圣诞节都跳咗佢啊。 系啊，因为通常圣诞节咧，枕住都系有啲可能拍紧拖嘅，咪即系自己出去玩啊。咁啊，有啲咧即系可能单身嘅，就可能嗰啲吓食虎位嚟噶嘛。你点知啫？系咪先？咁啊，唔好搞住人哋啦。 系，唔好阻人发达。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农历年啦，农历年嘅话，咁啊即系可以团拜啊。咁啊，上边有啲就算即系你话啊冇着落嘅，冇拍拖嘅，咁佢话诶都好啊，我出嚟斗下你。咁 最緊要呢樣嘢。 咁其中就係啦，有一個嘅女仔朋友啦，咁都係啦，話誒、哎、我好嘢有一竇利是咁樣。咁其他佢即係啲又係同學啦，有姊妹啦，就話誒、哎、你啊仲好意思竇利是，你竇埋今年好啦，即係呢一啲咁嘅説話。 我年年都聽到嘅呢啲説話。 咁即係其實嗱，言談之間咁你都隱約都聽到佢講啊，又係嗰啲咩真愛難求啊，即係誒、哎、你估遇到我唔想拍拖咩咁啊？但係遇唔上先得噶嘛。 但係你講起呢一个咧又话约大学同学聚会啦，咁我前嗰几日咧，我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都遇到喺搭港铁嘅时候， 啊、 即系你知其实港铁可能喺隔篱企喺度，你讲咩我都听到啦。咁、就有一个大学生女仔嚟嘅，咁、咧我就即系无意中就听到佢讲电话，咁、跟住听完佢呢个电话之后，我都即系心都沉一沉。 佢讲啲咩咁严重咧？ 唔系，首先我初初以为佢话佢喺港铁都遇到，我以为遇到咩初恋咁样。 咪系咯，咪即系地下跌翻着。 点知完全唔系呢样嘢。 如果而家先遇到初恋，你咪应该戥我有啲 唔系啊！我以为你嘅当年嘅初恋啊，再度重遇佢啊！ 我初恋就并不是喺港铁，系啦。咁我讲埋点解我听到呢个女仔讲电话咧？就其实我你知啊，朝头早翻工嘅车厢已经好逼噶啦。咁然后又加上好早啦，八点几咁样嘅人都未瞓醒咁样嘅。咁然之后我就听到呢个女仔喺隔篱就无端听到，唉，我妈咪话咧，我要喺今年咧一定要即系喺学校里边揾翻个男朋友。咁然之后我就咁喺学校里边揾翻个男朋友，咁即刻醒一醒，佢唔系着住校服啦，咁啊应该系大学生啦，咁跟住再听，因为我听唔到佢对面嗰个朋友讲咩啦，个电话里边。咁然之后佢就话啦，唉，我妈咪话咧要大学识到嗰啲男仔结婚咧先可以系真爱嚟噶。 哦，嗱，即系话如果咁样讲嘅话咧，我估翻啊，电话听筒嘅嗰个人咧，应该听到就话吓，使唔使咁急啊，阿伯母咁心急咩？点解啊？ 系啦，咁跟住个女仔又讲咯，系因为咧，我妈咪话咧，即系出到嚟社会工作之后咧，你好难遇到真爱噶，同埋咧，就算遇到嗰啲男仔咧，都可能比较细腻，冇咁纯情噶啦。 其实咁样反应。一件事是什么呢？ Auntie 曾经去过去的遭遇是什么呢？即是他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觉得现实社会啊，为什么那些男人啊这么犀利啊，这么难寻找真爱呢？那么 Uncle 究竟是怎样识回来的呢？ 这些我就 没 考究这么多了。我就是突然之间那一刻我就想，咦，究竟在他隔离，即是包括我啦，同埋另外一些隔离的乘客，有几多人竖起了耳仔呢？ 都听到 因为隔离都几多女士的。都大声的，因为不是正常声量 样，但系因为实在太近嘅关系，你会听到啦。咁我亦都觉得佢好有勇气喺呢个即系车厢里边倾一个咁嘅电话啦。咁然之后最后，总之佢收线嗰一刻咧，就系话：，唉，我都系要快啲揾啊！我都仲系冇对象咁样啦。唉，然之后我就落车。 好似揾学校，通常呢啲咩？呢啲系平时咧，我哋通常咧，如果读书嗰阵读大学咧，尤其是或者系读中学啊，我要快啲揾学校啦，我都仲未报到啊！妈咪话而家仲唔报嘅话咧，就搞唔掂。以前反而呢一啲对话， 我觉得而家有两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就系我好灰咁样落车啦，晨早流流，大学遇唔到真爱，咁我而家都唔使遇到啦。即系如果据佢 Auntie 嘅理论系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哇，咩而家啲后生咁听妈咪话嘅咩？即系佢句句都系妈咪话。 喂，我反而系想讲话而家个迫切性啊，即系以前咧嗱，真系嗱，我呢一个可能只不过系嘅，即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即系又冇话一足打沉一船人。 唔系啊，但系你听我讲埋先，点解咁样样咧？因为而家直播室三个人里边。你同 Abby 嗰个另一半系咪都系喺大学嗰度识嘅咧？ 我系嘅， 系咯，系咪验证咗佢所讲嘅说话？ 所以你就更加焦急啦，系咪？ 唔系我咁，我只可以话，即系我话个迫切性系咩咧？因为我哋嗰阵时候，例如话拍拖，即系你唔系刻意话啊，我一定要揾一个结婚对象。如果我呢几年读大学嘅时间我揾唔到嘅话，咁我呢一世都好难寻找真爱啦。即系起码我嗰个时候嗰个谂法唔系咁先啦。 系，即系大家都系谂住拍下拖。了解一下 先，首先嗰个谂法是完全不同的。咁当然你话最后尾，拍拖嗰个大学同学最后尾系你嘅结婚对象，咁系咁啱发生喺我同埋 Abby 身上啫。但系我话俾你知， 真系咁啱。 喺我同 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都系大学身上， 但系唔系，我喺我身边有。即同期嘅大學同學咧，都有啲係最後尾嗰段感情不能開花結果都有嘅。咁啊，跟住後尾佢哋結婚嘅對象都係可能出嚟做嘢之後啦，喺工作上面認識噶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唔知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介紹認識噶啦。總之好多唔同種類啦嚇。咁但我想講話個迫切性係咩咧？我覺得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咧，係反而唔急嘅、哦，即係例如話哎呀死啦，我初年畢業啦，我仲未。试过谈恋爱，又或者哎呀，我而家都冇个稳定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点算啊？以前呢个谂法系唔会发生喺我读书阶段 嘅，我都觉得其实好少发生喺读书，所以我听到嗰个女仔咁样讲嘅时候，我咪觉得好惊讶咯。同埋佢最后系啊，佢仲有一句嘅，佢就系话：哎呀，我要26至28岁之间呢段时间一定要结婚噶啦。 哦，哇，咁呢个系 咁有人生目标啊？ 系啊， 但呢一个反而多，呢个反而多，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呢一个反而多，因为呢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女仔，尤其系女。仔啊，佢俾自己嘅一条死线嚟嘅，即系呢个系真系好多女仔嘅一个目标。佢要对自己讲就话啊，如果我结婚嘅话，我要喺几多岁之前做到？ 嗱，我曾经系都有呢一个嘅目标嘅，但系我就冇话一定系越早越好，因为我都太了解自己嘅性格，所以我谂如果30岁前结到婚嘅话，已经系万幸噶啦。咁所以我就目标达成啦，而家好彩地。 佢哋即系又冇话要一定要早啲，但系可能头先阿清讲嗰个咯，即系可能系话我26岁或者28岁要结婚，因为佢哋好多时候就觉得30岁之前 要生仔， 要生小朋友嘛，咁所以觉得唉都啱啦。咁我结咗婚之后，有可能一两年啊，两三年嘅即系二人世界啊，即系其实系计得好好嘅成件事系。咁当然嗱，呢一条线咧，慢慢。是会随住呢个现实咧而去降低嘅。 其实我落车之前，我好想同个小朋友讲一句： 系 少年，你太年轻啦！ 因为清姐，我都系单身噶。 唔系少年， 我而家喺度。 你间大学仲收唔收人啊？老娘都想翻去再进修一下。 咩老娘啊？ 边 只眼 见 到我老啊？ 唔系，咁我冇对话咗，冇话系你做乜事啫？咁激动做咩咧？系咪先？唔系，不过真系我想话嗱。呢一樣嘢其實會唔會係而家一個可能即係社會上面咧，大家關注好多時候，即係反而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就係咩咧？你入去大學讀書，你攞咗個學位，你開始有事業啦，你先至再去諗即係戀愛啊、家庭啊。呢個其實以前放喺男同女身上都係嘅，咁但係咧真系噶，喂，真系噶、哦。以前你我唔知道你咪我，即系我接触嗰啲长辈都系，就算佢送个女去读书都好啦。嗱，通常中学都系，中学都系唔可以谈恋爱嘅。 嗯。 咁读大学嘅话，嗱，到去到大学咧，其实就冇咁专制，系、只可以话冇咁专制吓。但系唔等于你试下同你阿爸阿妈讲啊，我因为而家我搵到个另一半啦，佢话养我。 咁我就決定唔讀咯。咁即係你試下，你試下同阿爸爸、阿爸阿媽都唔睬得過你啦，係咪先？佢都梗係同你講話唔係，咁你讀書都係要嘅，起碼都攞咗個學位。通常去到咩階段，個阿爸阿媽係反而係咁叫你，不如帶個男仔翻嚟食飯啦，又或者係點解近排唔見你同啲朋友出街玩嘅？咁就係你大學一畢業之後。即都未講話 咁快嘅，可能過多一兩年啦。 邊有咁耐啊？梗冇啦，我諗一兩個月啊，極其量係 咁快啊！ 係咯，我屋企又寬鬆啲。 一兩個月即意思咩咧？嗱，例如話一兩個月，假設你已經開始咧揾到工啦。跟住呢你開始即係有自己下獨立啲嘅生活啦。咁其實你諗下阿爸阿媽開始冇咗以往大家要即係擔心你話驚你學業唔好啊，你究竟能唔能夠自立啊，能唔能夠照顧自己啊。其實去到嗰個階段呢啲嘢已經放低晒㗎啦。跟住開始有時間諗就係喎佢係時候要搵緊照顧佢囉。其實好矛盾嘅。有收但你係唔係想佢自己照顧自己嘅咩？但係一畢業咗之後就反而 但係男仔應該會遲啲㗎嘛。即係阿媽好難男仔几岁就叫你搵个女仔翻嚟， 男仔好酸。首先，男同女啊真系好唔同嘅。 系啦， 女仔因为女仔通常都系啊嘛，做父母嘅梗系觉得最好有个人会照顾佢啦。咁而男仔嘅角色就系通常会俾人感觉就系佢会系照顾人噶嘛。咁当然喂，如果佢好命嘅，佢搵到个所谓嘅新抱翻嚟，哇，好照顾到佢啊，可以帮佢打理到头家嗰啲啊，咁啊呢啲锦上添花啦。咁通常反而咧，即系如果长辈话嗰啲男仔。要佢快快脆结婚嗰啲都真係行抱孙多嘅。 所以咪话呢喺求学时期点解啲男性咁唔紧张会唔会拍拖啊，係因为咪就係佢哋系照顾人嘅角色，而女性系被照顾，所以呢就喺求学时期要快啲搵对象。 落户搵家转头返嚟继续。 感觉而家系唔系真系有时候即系啊求恋爱呢一样嘢对于而家尤其是女仔嚟讲系咪迫切过以前呢？嗱，因为头先我啱啱讲咗一半就系话以前可能即系长辈啊父母啊都觉得恋爱唔使急，即系可能好似阿青话斋，甚至乎你读完书中学又好大学又好，你出嚟社会做事咪做过一两年之后先至开始会觉得咦你系咪要开始着急下。其实阿爸阿妈唔系唔着急，只不过就系话你仲啱啱出嚟做嘢有时间慢慢建立，但系当过咗年几两年都冇起色嘅时候，嗰个着急系觉得咦唔系，我系咪应该要介入帮下手，即系例如话介绍下唔知 边个 阿陈师奶个仔啊，话近排啊都唔知话好似好孝顺咁样，又话想识女朋友 系啊，连中听唔少呢啲咪对白， 饮过茶啦咁样嗰啲，即系嗰阵时候先至浮面出嚟啫。其实由头到尾我都觉得系当你开始。完成晒你学业上面嘅嘢嘅话咧，咁基本上父母就会觉得以前操心嘅嘢操心完咯，而家要搵啲嘢再操心下，就不如系恋爱啦，可能系咁啦吓。咁嗱，但系咧你发现而家好似头先阿青遇上个 case 咧，可能真系有少少提前咗都唔出奇嘅。 而家啲人好早熟噶，讲紧拍拖嘅 边方面早熟啊？ 即系拍拖，即系譬如你话你即系中意一个，即系对一个异性。有愛情嗰個感覺，即係有個鍾意嘅感覺，唔知點形容啦。因為我自己以前咧，我唔知算唔算都早嘅，因為我小學四年班就好似有鍾意男仔嘅感覺。 哇，好早喎！ 係啦，咁但係我去到好後期先至初戀嘅，都中五之後先初戀。咁但係而家嗰啲係唔係？即係我哋以前即係我啦。咁譬如你話你鍾意嗰個人。你唔会諗住同佢表白啊，或者点样，即係唔会拍拖㗎嘛，即係暗暗地喺个班房里面啊，我鍾意你啊，鍾意同你玩啊嗰啲咁样嘅。咁但係而家嗰啲呢係去到可能中一二呢佢哋已经拍拖㗎喇。 係 真係一齐。 咁係你渣啫，我读书嗰个年代。 即係点啊，你小三面拍拖啦嘛。 一年班啊已经开始拖女仔隻手啦。 我读书嗰个年代。我身邊啲同學咪中一二都開始拍拖啦，有啲都其實即係我諗又唔關事嘅，即係嗱呢一個我諗又好睇自己個人性格。咁有啲明明有人追你啊，有人同你表白，你都選擇唔同佢埋一齊，即係真係有啲人會覺得我嗰下學業為重啊嘛。 系咩咧？ 因为我读女校。 哦，咁都可能 系。佢出嚟做兼职之后先识到男仔。 呢个都关事。不过嗱，即系你话读女校系唔系一定持拍多？咁当然都唔一定啦。 当然都唔一定嘅。 系啊，咁但系我谂呢个同个性格系好有关系嘅。但系你嗰阵时都未去到。系 咁 ，Abby 初恋几多岁啊？ 咩啊？ 哇，真系要谂一谂喎，真系 自己咁似啊嘛。 唔系因为我小学咧系完全系处于一个未成熟同埋未发育嘅阶段，所以我对呢方面系冇乜幻想。我记得我初恋应该系初三尾中四头啊。 我都差唔多啦，都差唔多啦。但系有啲即系系啦 ，anyway 啦，我唔想讲呢样嘢啦。咁但系我想讲嘅反而就系话，你以前极其量，你都系话啊，我中意一个人，跟住我会同佢表白，睇下有冇机会发展。咁嗰一样嘢，你阿爸阿妈系唔会话鼓励噶嘛，好少话鼓励噶嘛。通常你极其量都系即系隐隐晦晦。 系啊，知道咗好大镬，要开家庭会议添啊，点去 咯？有啲嗱知道咗嘅话咧，咁就即系揾你倾咯。咁嗱，但我都见过有啲开明嘅父母嘅，即系佢会觉得拍拖其实可能可以系一个正面影响。咁当然要视乎翻究竟你拍拖嘅对象系咩，带翻嚟大家认识一下啦。咁如果真系一个良性。嘅影響嘅話，咁其實有啲父母好開明㗎，佢 OK 嘅，咁但係都未至於係鼓勵啊嘛，係咪先？頭先你講嗰樣嘢係話，我媽咪同我講，話好趁住喺大學最後一年，快啲積極進取去揾個男仔識咗佢一齊，而呢一樣嘢你以往甚少係聽到㗎嘛，即係喺起碼喺我讀書嘅年代係冇啊，即係通常咧好大反應嘅。如果你係咧淨係話啊，我出去温書啊，同邊個一齊啊？我冇话就系同阿 May 啫嘛，阿 May 净系听到阿 May 两个人一齐出去温书，已经嗱唔好话有冇系即系啲咩特别嘅关系啊吓，纯粹系话同学之间一齐约埋，因为系咁啱大家分配到同一组去做 project， 阿妈咪啊都可能即刻紧张起来啦，啊系咩阿 May 系点样样噶吓？ 喂，你讲开呢个，我突然间醒起咧，因为我以前中午咧会考啦，跟住咧咁大家都会去自修室嗰度温书嘅，咁其实我哋嗰个自修室咧就喺一个屋村入边。嘅一个青年中心入边啦，咁有一次咧，我就即系同妈咪食完饭啦，喺餐厅，咁我就啊妈咪，我去自修室啦，咁佢话诶冇问题啦，你去先啦，咁其实我就暗砍咧，我就约咗一个男同学咧，就一齐温书嘅，咁其实真系一个朋友嘅关系，咁我就喺嗰个青年中心门口等呢个男同学啦，点知我妈咪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啱啱就埋单就经过，就见到我同埋啱啱到嚟嘅男同学一齐，佢话。咦，你唔系温书咩？我系啊，呢、這个同学一齐温嘅，跟住佢就好似咧嗰啲要查嗰啲十八袋家长，你叫咩名？喺边度读书噶？吓、啊，你住边度噶？你读咩科噶？点解一齐温书嘅？你而家去边度啊？温几耐？ 你哋唔系同一间学校噶？ 我哋唔系同一间学校嘅，系啦，即系可能当年咧喺一啲网上平台咧，即系大家一齐话，咦，你系咪住边区咁样一齐温书啦？咁样即系好似多一个学习嘅另一半咁样一齐努力。 咁目的系咪真系温书先？ 真温书啊！ 我又觉得真系有啲可疑咯。 温书都可疑，但系我妈咪就吓亲人哋。 首先咧就放喺你身上咧，其实本身嘅温书嘅可信程度就唔高。 哇，勤力嘅小蜜蜂嚟。 咁再加上你话约个朋友嗱。约朋友都唔紧要，跨校咁样去一齐去某个青年中心嗰度温书啊，真系上进啦！咁啊，即系难怪阿妈咪即刻查家宅咁查，即系因为首先喂。真係我又唔有冇聽你提過？你有冇提過呢個人物啊？冇啊嘛。 咁温書係重點啊嘛，我講嗰啲嘢咪分散你注意力，一陣間你搞到我。 你講大話。 係啦，咁咪麻煩啊嘛。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今日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阿青就即系讲起，因为佢即系真系 喺度港铁遇到大学生。急住揾真爱， 佢嘅知识就系从港铁车厢入面而来噶啦，即系观摩呢个人生百态吓。咁啊，即系其中佢得到嘅智慧就系某个年轻女子啊，佢嘅妈咪嘅一啲哲学睇法啦，就系话喺学校啊读大学嘅时候啦，或者系应该就如果你即系识到好嘅男仔嘅话咧，就会容易啲寻找到真爱，因为当你毕业出嚟做嘢之后咧，你会发现好难遇上。 上啊，而且遇上嗰啲男仔都可能好势利啊，种种啦、啊。咁 其实都系噶、哦， 我觉得诶嗱，呢一、這个可以就系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系唔系啦？即系 我认同、啊， 系咩？点解咧？ 唔系因为你而家女多男少嘛，同埋你喺学校咧个空间已经系即系固定咗，起码你容易去寻找你嘅另一半。你出到嚟个池更加大嘅时候，咪竞争咪大咗咯。 啊、我反而是认同那一样东西，就是出到来遇到那些 会比较细腻、嗯。因为呢你想一下，其实因为读书的时候拍拖啦，出来做事的时候又拍过拖，你比较呢是真的。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些拍拖呢，你真是无忧无虑，你很少想到钱啊，或者即那些嘢啦，都不够钱咪食快餐咯，有钱啲咪可能食好啲，或者大家就算不用用钱，总之两个人都开心的啦。咁但是你出到来做事之后，你哇，冇錢你都幾驚喎！即係唔同嘅咧，真係。 我認同嘅，即係尤其我唔係淨係講話單單你識到嘅男仔，其實男同女都係，因為當你出嚟社會做事之後，咁好自然啦，你會意識到即係錢嗰個嘅重要性同埋嗰個現實係點樣樣啊嘛。咁我都接觸過有啲唔係淨係男仔嘅，女仔都係嘅，即係。变咗你以前你读书嘅时候，哇，爱情面包我揀爱情啦，系咪先？有时候唔使面包㗎，饮下水我都冇问题嘅。係啦，即都有呢啲女仔嘅。咁但係同一个女仔到你。 好多呢啲女仔添啦。 到你真係出嚟做嘢之后啊，隔咗几年你再接触佢，假设佢係搵緊男朋友嘅。咁你会发现呢，咦，佢而家对于恋爱嘅追求都唔係只係单单爱情啦，都开始多咗好多面包，都唔止面包。 即系以前读书可能生日收一个嗰啲纸折嘅星星，哇，我好开心啊，好嘛嘛，跟住而家出嚟社会做嘢。你唔係啊嘛，即係轉個頭咧，成張嘢掉咗垃圾桶。 唔係啊， 我要呢個名牌銀包喎、 啊。幸運星咩年代啊？ 你講起就真係好笑，你講起真係好笑，因為其實咧，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有一對嘅朋友就係、是、又係即係中學時候拍拖談戀愛嘅，咁佢哋最後屘一齊結婚嘅，係一齊結婚係喺埋一齊好開心嘅。咁嗱，但係咧即係講翻啦，佢哋即係讀書嘅時候咁好多浪漫嘢咁嗱，咁其中就係、是、即係又係送嗰啲小飾物啊 ，DIY 自己整嘅，係、 哎、好窩心、啊， 好窩心噶、啊，係咪先？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听佢哋分享讲翻啦，又系唔知睇戏定系睇电视剧，咁啊男主角咪即系又系掹咗啲咩盖染啊，汽水盖染咧，哇，只戒指收俾你，系啊，哇，跟住咧，哇，个老公咧就同个老婆就讲起啦，佢话哇几浪漫佢哋，即系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咧真系即系个气氛啊感觉啊，嗰、那个意义咧系大于真系嗰、那个嗰件物质上面嗰个价值咁样样。讲起呢一样嘢，跟住个老婆咧突然之间冷笑一声话：你试下咁样送俾我睇，我理唔理你啊？老公即刻当堂， 我认同个老婆， 成盆冷水过去。 呢一刻系认同嘅。 佢就望住眼神，我当堂系坐喺对面咧，我见到咧，佢话：吓、啊，你以前唔系咁噶，点解而家你变到系咁嘅咧？咁嗱，当然啦，其实嗰、那个环境嗰个位咧，其实就系好少多于系真系认真嘅。咁但系你都见到翻去，如果系现实层面嘅话，你话啊送盖染系咪好浪漫咧？系好浪漫。咁但系因为你而家两个喺埋一齐耐咗，喂，佢哋尤其是仲要一齐共同生活，咁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嘅使费咧。佢话喂，以往我哋读书嘅时候无忧无虑，好似阿星头先讲咧，无忧无虑啊，咩都唔使烦咁，梗系收下盖染好啦。但系而家唔系噶啦，你个人可唔可以多啲嘅即系要求啊？对自己 可唔可以成熟啲啊？ 系啊，即系长进啲啊。其实都唔系成唔成熟嘅问题，即系佢会觉得你唔好净系满足于以前即系无忧无虑嘅生活啊。即系我唔要求搵好多，最多我咪唔使咯。咁但係反而嗰个女士呢个諗法就係话，点解你要咁样諗啫，点解你唔再即係长进一啲，去要求咁多，去令到自己进步呢？ 啱啊，我觉得即係被要求系绝对紧要㗎，因为你以前你 被要求系绝对紧要。 唔係啊，即係我嘅意思系譬如你以前系送盖染嘅时候，你自己有啲要求逼自己进步，由盖染到碎石到钻石，嗱呢啲系咪好有呢个奋斗嘅目标先？ 系 嗰阵系激励你人生进步。 系啊 ，Abby 收齐晒啦，所以 唔系，但系你系要求你嘅另一半进步，同时之间你自己有冇进步先得噶？ 我唔需要噶，我系被照顾噶嘛，系咪？ 又想 女性系被照顾。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咧，系双方嘅。嗰阵时候咧，我就记得啦。 有个男仔同个女仔喺埋一齐啦，咁其实就又系拍咗好多年拖噶啦，都系读书嘅年代识嘅。我真系讲下讲下都几多系读书年代。 你开始转态啦系嘛？你刚才先至话 唔系，但系佢哋最后屘冇喺埋一齐，冇结婚嘅。咁但系点解就系结唔成婚呢，就系、是、因为喺读书嘅时候咧，咁两个就计划啦，即系话啊，第时我哋会系结婚嘅，跟住咧我哋之后嘅生活系点啊？咁通常都系去到一个位就系咁啊，即系现实要储钱啦，系咪先？两个都有好努力咁样储钱嘅，咁但系咧嗰、那个男仔咧，其实佢就即系不停咁样样去即系翻工啊，赚钱啊，啲钱储埋啊，咁好多时间咧系真系放咗喺我展望将来嗰个位置，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咧，佢就其实好忽略个女仔嘅，咁而个女仔就觉得点解你冷落我？即系佢嗱，佢明白我知道你其实都系为紧将来计划，咁但系反而变咗好似而家呢刻我有被忽略嘅感觉。咁多次咧，大家倾偈咧系倾唔埋啊，即系咧往往就系倾下倾下我哋而家虽然嗱，大家都觉得好似冇问题咁样嘅，但系明显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即系未爆煲， 感觉到我哋双方之间好似嘅距离拉开咗好多，但系唔知点解嘅，即系每次讲出嚟嘅时候， 越嚟越少嘢讲就会 系啦。每次我哋其实攞出嚟讲，其实大家都系为件事好嘅。咁但系点解好似中间存在咗好多问题系解决唔到咧？咁跟住后屘，最后屘即系觉得系咪就系因为勉强要维系大家嘅关系？即系嗱，嗰件事有少少本末倒置咗啦。原本一开始大家因为开心，所以喺埋一齐。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就系、是，我系为咗要开心，所以勉强喺埋一齐，以为会系咁样样，但实际上面原来喺埋一齐系唔开心嘅。 但系因为嗰个男同女嗰个思想行得越嚟越远啦。因为我觉得思想唔同步系好恐怖，即系我觉得女仔想要咁，男仔可能真系慢热啲啦，即系慢熟啲啊。咁佢就会觉得永远啊，而家都几好啊，够咁样。所以我突然之间有个结论就系、是。点解啲男仔成日都中意啲十八廿二？ 有咩事喂、啊？你点会跳到呢个位？ 中意啲后生女，因为佢哋就系啱啱即系出嚟嘅时候，咪就系你送盖掩俾佢嗰啲阶段都仲可以咯。而去到你成熟啲嘅女性，已经唔再系盖掩幸运星啦嘛。咁男仔咪觉得却步咯。所以即系拣翻一个后生啲嘅思想简单啲，会唔会系咁咧？ 唔系呢一个，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层面嘅，可以转头翻嚟讲下点解男人系中意啲即系细个啲、年轻啲嘅女仔嘅，可以讲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咧就讲到啊，即系阿青嘅提出，哇！我突然间谂起咧啊，所以点解啲男人咁中意啲即系年轻过自己好多，可能即系 around 啱啱读完书出嚟啊，十八啊，廿几岁啊，廿岁头嗰啲女仔，点解咧？ 你见啲五十岁可能都娶啲廿几岁。 咁嗱，你举出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哇！佢哋较为易氹啊嘛，即系佢哋仲系追求紧爱情多于面包。 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有个朋友都系咁 嘅，系点啊？ 中意同啲好后生嘅女仔拍拖。 系嗱，我就系想讲啦，系，但系。其实佢有好多原因，唔系净系单单讲紧因为容易氹啊嗰样嘢。其实我话俾你知，好攰噶。因为咧，我听佢讲翻，佢系同嗰个女仔基本上系沟通唔到噶，好似系凑住个女咁样样噶。系咁嗱，当然啦，佢即系点解会同嗰啲女仔喺埋一齐啊？用嗰啲啊，因为系真系不止一个，系每次出嚟食饭嘅时候又变咗样啊，系咁样样嘅。咁但系个 range 啊，个年纪咧，真系好似阿青讲，大概停留喺廿岁头左右咁样样嘅 ，keep 住都系呢个岁数。咁跟住后屘我问佢其实你系唔系觉得好开心噶？即系枕住都有咁多女仔，好似蜜蜂啦蜜糖咁样样黐住你咁。咁佢就其实话系好攰嘅，因为基本上系沟通唔到嘅。咁但系首先最大原因就系因为佢鍾意人哋靓啊嘛，后生啊呢个好肤浅。 呢个先系重点。 系啊，我头先都想讲，但我唔好意思收翻先。唔系咁呢个重点都系咁。 呢个一定系最大嘅诱因嚟噶啦，就唔使特别去帮佢解释噶啦吓。咁但系而第二样嘢系咩咧？同事之间其实有好多附带嘅东西嘅。咁我自己睇到嘅就系咩咧？因为我呢一个朋友咧。在那个阶段、已经都不小的了，讲紧的都真是三十中挨近。 三十中男人很小的。 挨近四十。喂，但你想想，即是他大他的另一半是十几年的。 系好攰嘅，即系你真系谂下，你卅几岁，你有似我臭仔咁样，我都系坐喺公园侧边嗰张长凳望佢玩嘅咋，你已经唔能够同佢跑嚟跑去。 咁点啫？你中意人哋靓，又要觉得攰， 唔系咁 边有咁多着数噶？ 嗱，所以其实某程度系咩咧？佢有一种心态，我自己观察咧，就系佢觉得佢同细过佢咁多嘅另一半喺埋一齐咧。佢会感觉自己年轻一啲， 嗯， 呢一个系真系一个嘅心态上面。调翻转，有啲女仔点解会中意同一啲大过自己咁多嘅男仔喺埋一齐咧？即系都唔系因为物质嗰啲嘢， 因为觉得佢可能思想上好叻啊， 成熟 啊，学到好多嘢， 好多嘢照顾到自己。其实系有少少互有所取咁样样嘅，即系我见到佢哋嘅相处，做女嗰个咧就好多嘢都唔使烦，因为佢觉得哦个男嘅会帮佢打点好一齐，真系佢可以照佢， 我都希望系咁样啊。 咁而个男嘅亦都觉得哦，咁我就系想要即系青春嘅气息啊嘛，而呢个女仔真系俾到佢啊嘛，咁所以喺个过程入边就枕住佢哋会好开心咁样过到一开始我哋成日都讲啦，好热恋嗰个阶段。咁但系过咗热恋阶段之后咧，就开始通常都系噶啦，耐咗之后，我希望要求你俾更多嘅嘢我，而调翻转对方亦都系要求你俾更多嘅嘢自己啊嘛。咁但系佢发现原来冇嘅，因为我哋沟通唔到嘅，我哋嗰个步伐都唔一致嘅。咁所以咪既然去到嗰个阶段嘅话，就不如分开咯。咁所以其实佢去到嗰啲位咧，都系唔系话我真系想花心想变，而系我、原来过咗热恋阶段之后，我哋 work 唔到啦。 简单啲讲，系冇咗新鲜感啦。 其实是解决不到的问题咯，即我想不单只是新鲜感，是即我发现的问题都不知道怎样解决，根本第即双方都不愿意去经营那段的关系。 嗯， 即对个女仔来讲，同埋嗱，讲真啦，对个女仔来讲都是我想着拍下拖的啫，你不是想着我即系同你结婚系嘛？咁而对个男仔来讲亦都是吓、我都对于婚姻嗰样嘢嘅睇法，亦都不是话我要而家有，我都是想着找个女仔，即大家开心的时候在埋一起。就是咁样样，即系一种自由恋爱嘅感觉咯，而唔系谂住揾一个叫做即系终身嘅伴侣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成件事嘅过程发展就系、是、我一差唔多完就完就咁咯。 我成日都听我身边有个朋友讲，因为佢结咗婚噶啦，女仔嚟嘅，咁样咧佢就都讲一样嘢，我系觉得。我唔知系咪真，佢就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佢咧好似麻麻地中意佢老公咁样嘅，即系可能冷却咗、淡咗咁样样啦。咁我哋有一次姊妹间倾偈，佢都有提到一样嘢，就话即系佢哋讲自己老公咧，大家咁我唉，其实咧相处到就得噶啦，有几爱啊咁样样，唔知系咪醉咗啊？跟住 咪醉咗呢啲系真话喎、啊。 相处到就得，点样为之？因为佢哋喺度探讨就系话。有啲人你好鍾意佢好爱佢，但相处起上嚟係大家唔得嘅，即係成日都嗌交咁样嘅，但有啲反而係平平淡淡，我又就下你又忍到你，我又鍾意忍你咁样就为之相处到啦，我估佢咁样，咁然之后就觉得嘩结咗婚係咁样嘅，原来咁两位已婚人士 我又未去到嗰个阶段， 我都未 去到个阶段，因为但点解我咁讲呢一个阶段呢，我想话呢是有可能去演化到 的。但 是 我朋友都是结婚几年的。 咁佢又真係大件事啲啦。嗱，因为嗱，首先嗱，因为你首先讲呢个阶段呢有两种嘅。我諗至少两种嘅应该讲下。即係有啲人呢就真係佢结咗婚好耐之后慢慢演化到佢个阶段。有嘅。 即係老夫老妻嗰啲感觉。 即係其实佢会觉得就係。 但你唔系唔爱佢㗎嘛，系咪先。 唔系，但系问题你因为嗱，坦白讲你相处耐咗之后呢，你发现原来有好多嘅价值观啊嗰个理念呢係会随住你再年长嘅时候可能会唔同。即係讲緊你凑小朋友可能已经好消磨两夫妇的即那个感情。咁跟住后面到你可能出来做嘢，大家好多经历啊，你唔知㗎喎，每个人嘅经历际遇都唔同㗎嘛。咁、慢慢可能你即係过咗人生某一啲嘅阶段，过咗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发现原来我追求嘅嘢系唔同。我以前结婚之前我追求嘅就系婚姻。我结婚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追求嘅嘢唔系婚姻、哦。咁但系变咗系咩呢，变咗就系我都同你咁耐咯。咁我咪继续一齐咯，即有啲人系会咁样样嘅。嗱，呢一个系第一个我头先讲嘅第一个即系状况啦。咁而另外一个状况就系视乎翻啦，你一开始见到呢个人，你想同佢结婚，系唔系真系因为中意先？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咧，其实唔系话好似以前你即系啱啱开始拍拖咧，有好强烈嘅恋爱感觉。你对呢个人你都有好感，你都觉得我想同佢喺埋一齐，但系嗰种唔系好热烈嗰种咧，咩动地惊天嗰啲咁嘅爱情感觉，唔 系嗰种嚟嘅。咁但系你会觉得，我同佢埋一齐都几好啊。咁样第时有个互相照应咁。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会因为呢个情况结婚都有噶。咁而好幸福噶，好开心噶。咁而当你去到佢哋有小朋友嘅时候，你更加见到嘅系咩呢？就是他会将个焦点放在小朋友那里，个老公不好理的了，已经是。 放工了，快点享受多几年二人世界了 ,Abby。 是啊，我都在想。 即其实不是去到最后都真的不知道最爱是谁。 那又不是，你都知道的。即我觉得去到底最后就是看你想不想经营咯。即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当你即随着自己那个经历多了啊，阅历多了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东西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其实已经想追求的嘢唔系喺呢一段关系入面嘅话，咁佢哋咪可能好潇洒咯。哦，当尤其是有仔女嗰啲大咗啦，咁我想过翻我自己过嘅生活，咁同另一半又即系有好好嘅沟通，咁于是乎咪过自己想过嘅生活，唔好再俾呢一段关系绑住。我见过又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两个都好有心去经营呢一段关系嘅，我成日都觉得唔系究竟最爱是谁，唔系爱唔爱嘅问题，系你放唔放 effort。因为我想话，你再爱嗰人都好，如果你冇放 effort 去经营嘅话，其实最后尾都系唔会 work out 嘅。咁所以应该俾阿 Abby 嘅一句说话就系话，你唔好使到你老公咁尽啦。 临尾都系要俾翻一句说话 ，Abby， 我翻屋企好呵佢，你又唔知啫。 我兜好大个圈 ，Abby 今晚都冇咩点样出招过，你就临尾都系要俾翻。 唔系，我谂住安安分分做一个贤妻，你又喺度话我。 唔系，我见阿清头先都系讲话最爱事实，唔知其实我都系兜咁大个圈，想话俾你知，其实唔关最爱事实事，你系花心。大家都明白的，但是你要好好地对待你老公。 我改了。 乐活玩家，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听日再见啦。 一点半。